我总是在阴天的时候喜欢听一些爵士歌曲，非常的舒服，非常能够放松心情，所以今天来听听爵士，放松一下心情。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986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986音乐随心听。那大家好，我是张婷啊，今天呢是周五了，所以在这里提前提醒大家，祝大家是周末愉快。不知道这个周末会不会有下雨的情况发生，一定要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好防雨措施。刚听到有一点点拉丁风情的这一首西语歌，那下面这一首呢，就是来自西班牙的风情了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总会有一种想跟着一起去律动的感觉。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， 这首歌来自 Carmen Corseta。